京时间9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定期存款3年期年利率3.5%，10000元起存；美元定期存款1年期年利率4.2%，10000美元起存。定期储蓄保本保息，安全无忧。详询客服热线95302。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 北京银行美元一年定期存款正火热发行，最高利率4.95%，额度有限，预购从速，详询各网点。 守护15载，奋进新征程，热烈庆祝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成立15周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欣。我们现在呢正在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演播室，为大家带来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从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全天的8个小时，我们上海广播都会陪您一起来关注今年进博会开馆第一天。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的直播，也有很多的方法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在进博会期间开通的进宝 FM， 看到我头上的这个 logo 啊，进宝 FM， 我们会有一个专区，以及话匣子 APP 和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在进博会现场的特别直播。 直播的互动方式要特别说一说两种：打开阿基米德 APP， 找到进宝 FM， 进入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关注话匣子，在直播的评论区留言分享各位的进博体验。 哎呀，真的是一年一年过得好快啊！我是第3年来到进博会的现场直播间进行直播，高松呢 年年相约，第5年了， 竟然比我资历要深。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真的每年看这个进博会的场馆都不一样，每年眼前的状况说实话都会有点区别。 对，其实熟悉的感觉在，但是呢每次还会有新的感觉。像我今天对，我今天又是花了1个小时，我是这个倡导绿色， 每年都这样， 每年都是坐这个地铁，然后通过非常便捷的这个地铁线来到了进博会的现场。因为今天我来的早，但是7点钟的时候，其实进口的时候人已经非常多了，看到我们的媒体同行还有各个展商的朋友们都在门口有序的进馆当中。 我今天大概是7点半的时候到达我们这个直播室的现场，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2.2号馆， 是 食品和农产品的展区。 对， 今年应该是我最早进场的一次，我就觉得看着这个地方7点半的时候还不太有人，很多这个展馆的灯还没有亮起来，慢慢的看到人开始聚集，大家纷纷把展台把这些物品都收拾好，这种感觉真的太期待了。 对，我只比高松晚了我是7点半进馆。但是我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各个展馆的灯都已经开了，当然这个还没有正式的迎来很多的朋友啊，但是因为你看到所有的灯光打开，所有的展品的这个非常有序的排 列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好感动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然后蓬勃生机的一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会看到今年进博会到了第五届，会有一个特别的标志舞、这个舞其实也是一个小庆嘛，一个小小的庆祝，让我们关注到进博会走到第五届有很多新的变化。其实除了我们俩，今天也会有两位嘉宾跟我们共同分享这样的变化。 对，我们今天会进行一个全天的大直播，那么高松和李欣带来的直播时间段9点到12点，我们除了两位在直播现场之外，还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两位线上的嘉宾啊。一位是来自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姚维群老师，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小弟。一会儿呢会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这一次进博会的一些观点和一些解读。 上海真的进入秋天了，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进博时间里面四叶草装扮一新， 是 迎接海内外的客商。那第五届进博会呢，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的国际展会、今年一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加丰富，展品的质量也更优了。 刚才也听到我们的这个记者说，已经我们今天会有很多记者连线在不同的地方、 跟我们一块来看现场的情况。 对，你看到我今天还特别别了一个徽章， 四叶草 四叶草。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位这个连线的嘉宾他就在四叶草，我们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记者周一宁，他目前正在国家会展中心的中央环道。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进馆的人群已经慢慢多了，但是现在时间到了9点06分的时候，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一宁。周一宁你好。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一宁，给我们带来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刚才看到，有没有发现这个周一宁身后已经开始真的是出现了密集的人群了？ 好， 听到周一宁声音，时间交给你。 好的，李欣高松，我现在就是在中央环道上。其实时间过了9点之后，陆陆续续还有不少参展商进入展馆。我们通过可以镜头可以看到，现场还是非常热络的。其实早上啊，其实今天的温度是有一点寒意的，但是进入展馆之后，包括现在时间过了9点，人越来越多起来，大家这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也是点燃了现场的一个情绪，所以感觉身子也暖起来了。其实我今天到的也比较早啊，其实我6点多就到了，其实等于是和最早的一批参展商一起进来的，大家当中是有进博的老朋友，也有进博的新朋友，但是大家都非常的配合，大家都提前的把这个证件挂在了胸前，包括在进入安检通道的时候也提前把N95 或者 KN95 的口罩戴好了，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帽子提前摘掉了，所以整体的这个进馆非常秩序是非常鼎然的。包括现场也有很多志愿者的小叶子们，还有很多进博会的这个保障工作人员们在现场。另外呢，我也在人群当中啊采访了几位这个参展商，他们呢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已经来过好几年了，之前从布展到今天也不止一次的来到过会场内部，但是其实对现场的一个这个环境啊，还是今天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此时此刻我也遇到迪卡侬中国公共总监赵杰赵老师。其实赵老师我们去年就打过交道了，今年又一次在这个展馆内碰到了，今天心情怎么样呢？ 特别开心，今年是我第4年参加进博会了，可以说是进博会的老朋友，已经和很多在进博认识的朋友们相约展台相见了。从其实第一年开始我就以专业观众的身份来参展，当时其实企业是带着很明确的目标，想来寻找智慧零售解决方案的合作方，没想到真的找到了啊。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合作的成果带到了进博会来首发。从那之后，每一年我们企业都如约而至进博会。今年我们同时也带来了全球首发的生态设计产品，希望给中国的消费者带来更多更好这种运动的体验和美好生活的体验。 其实今天周老师你也是很早就起床了，是不是早上6、7点钟的时候也是赶早就来到我们的展馆，一路上感受怎么样？ 确实今天我6点就从家出发啊，路上非常顺利，但确实是在路上也碰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在快进馆的时候，有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我都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的见面打招呼，对，非常开心。 看到我们今年迪卡侬的展台也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然后一进我们的这个展馆就可以看到，而且布置上也非常有巧思。这几天布展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多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心得想和我们分享？ 是这样的，我们今年的展台设计以山海为主题我们希望呈现的是地球运动场这样的一个绿色的概念 啊，会希望通过展台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展陈和体验，让消费者、让参观者能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最近几天在布展过程中，我自己也是非常多的意外和惊喜，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老师、领导，还有一些专业观众已经提前预约了来参观我们的展台，非常开心。 所以其实每年来到进博会都可以发现进博会给我们品牌带来了非常多的热度和关注度，所以这也是大家每年都要来参加的一个理由之一。 确实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不同的意外和惊喜，包括对于这个展品变成了销售的爆品，包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认识到很多的高质量的合作的伙伴啊，甚至是一些跨行业合作的机遇。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进博会更广阔更高质量的这种合作机遇和投资机会，所以每年必须来打卡。 今天虽然起得很早，但是我看赵老师的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的好，包括每次来到迪卡侬的展台都感觉大家特别的有活力，所以今天应该也是带着很多的期待来的，也相信这个整个进博会今年应该也是收获会非常的可观 啊。我们相信今年进博会我们一定有更多更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啊，包括我们全球首发的产品，包括我们已经还和合作伙伴相约在进博有一些深入的商务的交流，都是非常好的契机和一个开始。相信在未来的6天当中，我们一定会收获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好的，谢谢赵老师。其实也可以看到赵老师也是带着他们自己定制的一个口罩，那其实在每一天首次进入展馆的时候也都是要有一个24小时的核酸，包括全程都要佩戴好 N95 和 KN95 的口罩。虽然大家戴着口罩，但是这份激动和开心从大家的眼角，包括从大家语音语调里面，我相信也可以传染给很多的观众和听众。那高松李欣，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周一宁。而且周一宁刚才带我们看到了这个馆内的一些情况，而且像迪卡侬是每年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一个展台，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对，其实哪怕不是进博会，我相信很多人平常生活中没事就会去看一看， 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健康。 对, 对, 对，一些日常的装备他们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 对对，刚才嘉宾现场提到了他们的很多展品变成爆品，我倒关注到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以前老说展商变投资商，今天他跟我们讲的是他从一个观众变成了展商， 而且年年如约而至。 哎，这就是在进博会里面新的。 刚才这个嘉宾说到的如约而至也挺让我感动的，因为5年如约而至，我们说会有老朋友也会有新的朋友，但是一直在关注着进博会，参与进博会，从这个展商到了投资商，这真的是对一个活动的一个信任，对一个国家的信任。 一个扩大的朋友圈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年年如约的进博之诺不仅为跨国企业积极融入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信心，也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国风范。 是的，那昨天呢，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了致辞。这个致辞的题目是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那习主席也特别强调说呢，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享共享之福。所以开放就是一个关键词。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开放也依然是个关键词，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的发展动能，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各国人民。 很多人还关注到习近平表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三大机遇，中国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以及深化国际合作机遇。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请教一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姚维群。其实姚院长，我们之前在20大报告听到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非常多的关键词，其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很重要，这次在讲话里面又提到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相关情况，我们从进博会中又透露出了什么呢？ 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姚院长。姚院长您好。 姚院长 你好，主持人。昨天晚上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今年这个进博会的开幕致辞当中呢，再三的强调了开放对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那么这完全符合党的20大报告的精神。我记得党的20大报告当中明确，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的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第5届进博会呢，刚才你们讲了，是党的20大闭幕以后中国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展会。 是， 我呢是认为这是 向全球推进二十大精神，用行动来实现习主席昨天晚上开幕致辞当中的啊三个推动、三个共享。为此呢，我想我们国家一定会啊加快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啊加快建设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呢，来推动啊货物贸易的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的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的进口，创建了丝路电商的合作先行区，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推动高质量的共建一带一路。第二呢，是要稳步的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要实施好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作用。第三呢，就是要全面深入的参与世贸组织的改革谈判，啊，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共同培育好全球发展新动能。这两天你们也看到报道了，我们要积极的推进加入 CPTPP， 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DIPA， 也就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啊，扩大面向全球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 FTA 的网络，坚定的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好的，杨院长，这个也是帮我们解读了一下昨天习主席的这个致辞啊。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姚院长，因为进博会到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今年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年。那从您的观察来看，进博会这五年带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您的角度来看，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和意义？那从第五年开始，我们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展望？姚院长能不能从专业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呢？ 我想进博会这是世界的首创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只搞进口博览会。我们长期的关注重点是啊出口啊。那么作为中国来讲，要享受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给全世界带来的红利，我们在五年前啊决定举行进博会啊。一个是要让从国内来讲啊来让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企业呢更好的啊更多的啊引入啊我们国内市场啊需要的产品，尤其是最终制成品和啊中间产品啊。来，第二呢是要推动中国的啊对外贸易啊在货币方面呢实现这个啊均衡啊，因为我们过去来讲呢我们顺差过大啊，那么通过这个方法呢来平衡我们的啊贸易啊。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通过这个进口呢，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啊，世界经济呢有陷入衰退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个进博会呢是能够帮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世界最发达国家呢，共同来克服全球经济面临的新的困难和挑战，让开放呢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所以昨天习主席就说，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所以我们进博会呢要在这里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所以接下来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正在准备正在参与进博会的这些人怎么更好的用好进博会的机遇。您对接下来这几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的生产厂商也好，我们的进口商也好，通过这个进博会能够看到很多啊原来啊在这个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因为无法进行人与人的交往，我看到更多的产品。昨天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在听到你们报道的时候，就是说秘鲁农民的产品也可以到了我们的进博会。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网红。对 啊，是吧？我就说呢，确确实实我们世界的产品是这个万象多样啊，那么怎么样来通过这个平台看到我们这个没有看到的东西，是吧？来满足我们的国内消费，包括我们国家现在也正在建设好几个国内的消费中心城市，是吧？通过这个呢来推动我们的消费拉动的经济，中国的消费拉动中国经济，也对反过来对世界经济呢也做出了贡献。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利 互赢的一个平台。 是 啊，所以我想这个今后的进博会的作用，刚才我讲到了，又因为是有规则的变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进这个规则的对接呢？也就是说啊，让这个规则的变化，也就是来推动我们的改革，让我们的市场做大，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让我们的消费者呢有更好的啊享受。 嗯，这也是在这个目前的大环境下做出的一些应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两年我们的一带一路今年是要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还有刚才我们姚院长也特别让我们注意到说这个要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实对于不管是国家的合作还是我们企业来讲，不光是要去转变思路，更要是赶紧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思路跟做法，来加强与世界的一个交流和互通。所以对这样的一些信息，姚院长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 我想这个CPTPP 来讲，相对于我们今年已经实施的RCEP 来讲呢，它的开放的程度更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RCEP 当中，我们的货物贸易啊，这个关税的降税的降临的幅度呢，大概是90%左右，但是 CPTPP 呢将进一步的扩大，会达到99%，那么就意味着世界上更多的产品啊，可以通过，如果说我们成功的加入了CPTPP 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货物、更多的产品啊，优质的产品啊、紧俏的产品，通过低关税、零关税进入中国的市场啊，同样呢，也可以带动中国的产品出口啊。这是一个从 CPTPP 的角度来讲。第二呢，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化啊，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也是一个热搜的名词。所以在数字经济啊、数字的环境下，我们如何来推动我们的货物贸易，尤其是我们的服务贸易啊，包括投资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数字经济的大国，如果说能够实现啊，我们在这个数字经济的这种新的规则条件下啊，通过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啊，来推进我们什么呢，供应链的互联互通啊，和服务网络的互联互通，这样的话全球不管是消费者生产者就可以更大的获益啊，我也能够刺激我们的经济增长。 我觉得我们的进博会也是元宇宙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落实一个实践。 其实今年进博会的现场是有很多元宇宙实践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非常感谢姚院长跟我们的分享。 是， 我觉得姚院长举的很多例子，就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进博会和每一个人的关系。 对，而且就是刚才他特别提到说，像秘鲁这样的南美的国家， 他可能是在一个农场里面，在一个平常大家旅游都不一定去的地方。 是的，因为它距离比较远，但是呢，它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商品展品来到我们的现场，并且成为了这个爆款，对吧？而且我记得我每年在进博会现场的时候，都会发现它的这个展商，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展台，它可能就是一个小桌子，但它来自非常让你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第一届进博会的时候，在某一个真的是秘鲁的展台卖的那个羊驼的毛绒玩具，它是用羊驼的那个 毛 做的，然后当时真的觉得特别可爱啊，然后后来就去找怎么把它带回家，后来就听说它不仅是在那届进博会被大家所看到了，他已经从那届进博会走进了中国市场，他的所有的营收不断的翻番，在中国已经有很多的人开始把他搬回家里，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很多就业，这其实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全世界的变化。 那今年秘鲁还是有这个展台，不知道他们除了这个羊驼小玩具之外，会不会还有新的爆发？ 打卡一下，应该有更多产品了。 对， 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共同期待。 是的，我们现在马上进一下我们的广告时间，后面我们的记者也会在进博会的不同的地方带来最直接的现场报道，我们稍后回来。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 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千帆竞，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欢迎回来，我是高松。 我是李欣。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因为大家在听到我们现场直播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很想说的话。我们先来看几条留言好不好？ 这位叫守正创新， 这名字真好。 第一届进博会恰好在上海出差，一晃五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预祝进博会越办越好，圆满成功。 这个朋友的名字叫爱迪生，他的留言是，每年的进博会都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各个国家的展商都会带来自己的压箱宝贝。我自己呢对汽车很感兴趣，每年都会被首发款的汽车所震撼，感叹科技的进步，真的好想去现场看一看，祝进博会越办越好。 他说这个压箱宝贝，我觉得真的是说的太对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展商把自己中国首发、亚洲首发甚至全球首发的展品带到现场来， 所以待会儿我们其实今天也会有一些首发的动态带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全天的大直播，因为你可能是最早知道首发信息的朋友。 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叫艾希啊，他说虽然今年不能去进博现场，但是进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实惠和便利早就融入生活了。他说他去年在南京路的进博溢出平台买了波斯地毯和比利时的巧克力，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世界商品从进博的窗口飞入寻常百姓。 这是我很感触的地方，就是进博会不光是这几天在这个国家会展中心，其实你看大家平常去到一些重点的商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专门的进博商品的展区。 对， 所以你可能没有时间来到进博会的现场，但是你有机会买到进博会的商品。 我那天真的骑车去到了一个我们国展中心周边的一个6+365的溢出平台，在那个地方我就买到了进博会，他跟我说我们准备在今年进博会展出，但是今年我们其实已经先放到这儿了，你要不先尝尝看。 对，大家会有好多的机会。那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呢，也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十年，这十年开放发展取得了重大历史突破与历史变革，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是加速形成。在今年的进博会的6.2馆新设了一个综合展示区，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那这个展区的面积非常的大，将近这个30000平方米、也是用这么大的一个展区来充分展示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辉煌成就。那也是一个今年第五届进博会的一个亮点了。 是，我们的同事刘婷呢此刻正在这个展馆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了解一下现场情况，进入进博此刻。 时机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刘婷。刘婷你好。 哎，李欣、高松你们好，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 可以，非常 的清 楚。 好的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国家会展中心6.2号馆的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的成就展。那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国对外开放成就展呢，它是一个省市区为展馆的代表。其实我上午走进来的时候就感觉眼前非常的明亮，很多的展馆展区呢，他们都采用了蓝白色为基调，然后呢再配以其他的色彩，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甚至有一种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的感觉哈。那现在呢，因为不可能一一带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是我们的邻居江苏的展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写的富强美高新江苏。那我们在这个展馆当中也抓紧来看一下一些非常典型的能够展现江苏这十年以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展品啊。这位我们先请他介绍一下。哎，这位先生你好，麻烦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你好，我们是中车汽车院汽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也叫汽车院所。我们公司呢始建于1959年，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是中国中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我们轨道交通关键核心部件的一个研制龙头企业。公司呢现在是拥有4个国家级的研发机构， 六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参与制定国际标准12项，拥有500多项发明专利。然后今天我们的这款展品呢，叫做高铁列车高可靠性齿轮传动系统。这款齿轮传动系统的话，也是应用在我们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上。这是一款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其中的技术呢，也是采用了智能化状态控制和故障监测等核心技术。这款产品也是先后获得过第4届中国工业大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史先生一气呵成的介绍，可以听出来这个展品非常的厉害。尽管我们看到只是一个现场的模型啊，谢谢史先生，我们再往里面走几步。其实呢，在整个中国这10年对外开放的展区呢，通过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展板，一幅幅的这个非常精彩的画面，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个实物的模型，来展现各省市在这10年当中啊，不仅是技术，可能还有服务，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产品、消费等等的发展哈。我们接下来呢走到的这个轮船，我们能看到好像没有工作人员，我给大家看一看展板啊。尽管它上面写的是这个政法重工，但是呢前面我其实已经过来大家了解天鲲号大型自航绞吸式这个挖泥船，它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原来我们这个挖泥挖石头造岛是常常是把其他地方的这个石块运过来，但是这个船呢它可以完全自主实现在原地对石头进行挖采，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个粉碎。哎，现在我们看到有工作人员来，我们简单请这位先生陈先生是吧，您是这个企业的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刚才没有人的时候讲到了一半，我们这一艘这个挖泥船它最大的功能、最大的这个特点在哪里？ 这个天鲲号呢是我国自主完全设计和建造的一艘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目前呢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它不仅仅可以挖粘土，最主要的它还能挖岩石啊，那么就是它被誉为我国的一个造岛神器。那么之前在3年前啊，这些重大的海洋装备都是被西方欧洲一些国家所垄断。那么这个近10年来我国在海洋重型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啊，这个天鲲号的建成就是代表着我国在海洋装备经济方面发展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好的，其实啊我觉得对于很多能够来到现场的观众来说，看一看这样的模型，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些工业技术、制造技术的发展啊，也是能够受益匪浅的哈。非常感谢陈先生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带大家再看一个馆，因为这个刚才李欣也有说到，这个整个的中国这10年对外开放成就展的展区真的是非常的大，走走逛逛也要蛮长的时间。我们再来到这个江苏馆，在这个展馆的邻居啊，这边是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这个海南岛的海南的一个展区。海南的展区呢也是挺大的，我们现在呢就直接选择，好好好，我们也有一位工作人员小姐姐，你好，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你好，我是来自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的王文玉。 王小姐，那我们整个的海南整个展区时间有限哈，就是介绍一下最大的特点，还有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区域。 好的，那我就带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旅游消费一类的吧。 旅游，说到旅游消费，其实很多的上海市民啊，全国的这个老百姓都非常想到这个海南岛去旅行，同时这边也看到有打造这个免税购物的天堂。那么在引领消费和现代服务业方面，海南这些年的发展在哪里？ 海南的发展在于现在海南省的免税经营主体已经增至到7家，然后我们的免税店已经开到了12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0月28号，就是刚过去的上个月嘛，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城是在海南开业了，海南新海港，是在海南海口新海港免税城。然后另外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我们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呢，它一共有61个国家及地区参与，2843家消费精品品牌参加，然后160多家境内外媒体，以及300多场活动和600多场新品发布。然后我们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呢，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心， 然后也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消费回流，以及外国品牌走入中国和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绝佳平台。 好的，非常感谢王小姐非常详细的介绍。其实从当中我们也听到，和我们的整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异曲同工，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商外国的这些进口产品能够来到中国。那同时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的政府部门、中国的企业来说，进博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交流的平台。当更多的国际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的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发展可能就会呈现更加蓬勃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婷，也谢谢来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展馆特色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 我就想说，大家听出来刘婷的健步如飞了吗？ 她真的好厉害，因为我刚进馆的时候碰到她，然后也是风尘仆仆的，因为那个进馆的队伍还是蛮长的。那我这个因为有一些程序，大家也要注意，是24小时核酸，再次提醒一下。 对。 然后呢，你看转眼她就已经飞到了这个十年成就展的现场。 而且李欣，你有没有闻到我们现场已经传出来一股煎牛排的味儿？ 现在几点了？ 好香啊！ 对，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2.2馆呢，旁边有很多是食品区。 对， 那除了我们这个旁边是有很多卖奶粉的啊，然后旁边还有我刚刚看到了是什么牛排馆啊，哎， 还有各种各样 的 饮料啊， 对，饮料呀， 火腿呀，我刚刚看到一个巨大的火腿的那个招牌，特别想待会儿去看一看。 所以这个香气已经飘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就是特别急不可待的想去尝一尝看一看。我觉得同样抱有这个急切的心情的还有我们现场的很多展商和交易商。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嗯， 我们第5届进博会刚刚拉开大幕，上海交易团的首单、首照和首证已经亮相了， 这个效率实在是太高了。 嗯， 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有来自青浦的嘉宾到直播间，给我们具体来分享一下这个首单、首照、首证的一些情况。刚才刘婷特别提到的这个十年成就展，是因为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都非常重视，所以有不同特点的展馆。其实每年啊，我都会比较关注，就是各个省区市他们所设置的这个特别的展馆，因为不光是国际上的交流，其实国内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都会带土特产。我记得我有一年就在北京馆在吃糖葫芦，大家都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宋锦 啊， 非遗传承的记忆在这儿展示给大家， 是是是，嗯， 其实也是互相交流的一个过程。 对，包括陕西的一些手工制非遗的手工制品，都可以在国家馆当中，还有地方馆当中做一个很好的呈现。 嗯， 那我想今年为什么这个十年成就展需要30000多平方米？因为是太多的这个成就需要去展现给大家。 对，所以说进博会其实是有相当的丰富性的。嗯，我们今天不仅要关注进博会这个展会的内容，同时还要关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嗯，是。 几十场高规格的论坛，议题设置向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为全球的政商学界嘉宾提供了一个激荡思想、谋求共识的高端对话的平台。 嗯， 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了响亮的虹桥声音。 感觉今年的这个论坛的受关注度啊，也是比往年更加的多一些啊。 嗯， 那今年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是更加聚焦开放，我们再一次提到开放这个关键词，主题是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并将举办 RCEP 与最高水平开放高层论坛、世界开放报告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会，来发布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这个论坛呢，分为开放共担、开放共治、开放共享三个板块，规模是从往年的14场扩大到了今年的24场。 嗯，刚才我们嘉宾姚教授其实也介绍了，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的元年。这个协定的实施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了。 嗯， 充分体现出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今天上午举行了 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的高层论坛，这也是本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嗯， 我们的记者李斌此刻正在现场，这场高规格的论坛传递出了什么样的消息，我们要请李斌跟我们分享一下了。进入进博此刻，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斌。李斌你好。 哎，你好李欣，高总好。我现在呢是在国家会展中心的西厅，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的高层论坛现场呢为大家做报道。那现在呢这个论坛也就是刚刚开始的40分钟，刚才呢柬埔寨的副首相兼财政大臣 安彭莫尼拉、越南副总理李文成，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呢，都发表了视频的致辞。那么这个高层论坛呢，是本届虹桥论坛的重点的活动。那在这个论坛上啊，邀请了中外政府的代表、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全球知名企业以及这个学界的人士与会，大家一起来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呢，为疫情之后的这个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来建言献策。根据我今天拿到的论坛的议程啊，在接下来的这个发言的嘉宾当中呢，还有东盟的秘书长林玉辉、联合国贸发会的这个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等等，同时呢还有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克雷格艾伦、欧莱雅、京东以及对外经贸大学等等这样的一些机构、政界的还有学界的这样的一些代表。那今天的这个论坛啊，会持续大约有3个半小时，从9点钟开始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半左右，一共有3个环节。首先呢是这个主旨演讲或发言，就现在正在进行的。那接下来呢会有互动讨论的环节。第三个环节呢是成果发布。那刚才高松也讲到了，今年呢是我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正式生效的元年。那么现在呢，这个成员国一共有15个，也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还有呢10个东盟的成员国。那么应该说，它是我们现在世界上人口数量、还有经济体量、贸易总额等等这3方面来看的话呢，都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具潜力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那应该说也是20年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我也看了一下之前的一些报道啊，那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呢，就对这个我们 RCEP 呢就有一个这样的评价，说这个协定的生效是大大推动了区域内部和其他经济体对该地区的外国直接的投资的增长。应该说呢，我们它对于整个的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和发展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天的这个论坛上嘉宾们的发言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稍后呢，我会继续的发回更加详细的报道。 好的，感谢李斌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报道。 这个一早的工作效率就特别的高啊！我们再说说我刚刚进来的这个202馆，其实，刚才说到已经飘进了很多的香味儿，对不对？我印象是一进来就是这个瑞士馆，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了乌拉圭的一个展台，然后再往里走你会看到像这个新西兰啊，就不同国家，其实在每个展馆当中，它都是有一个集体绽放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哦，你真是观察很细致， 对， 真的是很有感情， 真的很有感情，也很有很多的。期待。好的，我们先进一下这时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的专家，来聊一聊这次论坛的一些亮点的地方。先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在线，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元祖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极，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阿基米德 APP 或话匣子 FM 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欢迎回来，这里是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节目，我是高松。 我是李欣。刚才我们的记者李斌是带来了正在进行的 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高层论坛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把时间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姚卫群。姚院长，姚院长你好，跟我们一块同步在关注着这个高层论坛的进行当中啊。其实刚才姚院长也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协定，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意义重大。那在刚刚听完了我们记者的连线之后，也想跟我们的姚院长特别来问一下，那在世界目前这样的一个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包括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之下， RCEP 的生效落地将会为中国区域以及全球经济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姚院长能不能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的好的，李行，这个刚才我们的现场记者李斌已经讲过一句话， 是 说是这个 RCEP 啊是目前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嗯， 那么我就讲这个，从全球经济影响而言，我们作为一个体量最大的自贸区，它的实施就意味着什么？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大市场，你说大不大？ 是， 这肯定是有助于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加快复苏的。根据我了解的数据，RCEP 15个成员国现在的总人口是多少呢？23亿，但是这15个国家加起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呢，又达到了26万亿美金，出口的总额呢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两个指标都占了全球总量的 30%， 所以它对全球经济肯定是有重大影响，而且尤其是对摆脱啊这个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快复苏是有绝对的作用的。第二，从区域经济，也就是我们亚太区经济而言，我们研究院曾经用计量经济的方法对这个协定实施进行了模拟我们发现，如果 RCEP 的15个成员国全面履行了这些协定规定的纪律以后，它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正的比如说澳大利亚可以增长 1.7%， 文莱可以增长 1.8%， 柬埔寨呢有 9.5%， 我们国家也会有 1.5% 的 GDP 的增长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增长这是意思印度尼西亚 1.6%， 日本 1.9%， 韩国 4.7%， 老挝 4.8%， 马来西亚 9.6%、 所以我们就期待这样的增长其实能给各国都带来更大的机遇，同时也 借助 进博会这个平台也能带来更多，太棒了。其实除了这个高层论坛之外呢，今年虹桥国际经济论坛还继续发布了世界开放报告，助力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影响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深刻的影响世界开放的格局。那今年的报告将首次公布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 除了这样的高层论坛之外，今年还有很多的分会场的论坛，比如说开放共享板块当中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论坛也正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我们正在论坛现场的记者于成章。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好，进博此刻这时段我们把时间交给于成章。于成章你好。 哎，主持人好。那么我现在在现场呢，那个金融支持实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这个论坛正在举行当中。那么前一个部分呢是由那个相关部委的一些领导做了一个致辞演讲。那么现在在一个讨论互动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在刚才的一个致辞演讲当中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薛尚龙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个演讲，就是说怎么样 来讲，我们的金融来具体是实体经济，它主要是分这几块。一块呢，就是进一步的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结构化的一个货币政策。那么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货币政策来改善我们的一个融资，那么使我们整个产业的供应链上的融资呢能够得到有效的一个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像供应链的票据平台等等。那么对于那些应收账款，那个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当中有大量的应收账款，那么怎么样来进行做成一个贴现或者是融资，来支持我们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贸易融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常态化的要开展多层次的融资对接，提高融资效率。那么从宣传文的这个刚才的一个发表的讲话当中，他就说目前呢，截止到今年7月份，全国呢已经建立了包含 72.6 万家受疫情影响企业行业的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一个名录库。那么根据这个名录库呢，已经发放了贷款 10.6 万亿元，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在讲刚才讲话当中特别强调了一个汇率，那么要发挥好汇率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一个能力。那么今年以来呢，人民币汇率总体呢是保持稳定，但是双向幅度弹性呢是增强。那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呢也是引导金融机构啊加强这个风险中性的这样一个理念，使得企业呢能够充分的运用外汇的一些衍生品管理工具、汇率风险的工具啊，能够规避掉这汇率的风险，实施套期保值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从他公布的一些最新的数据来看呢，我们国家目前企业的汇率风险的一个管理的规模已经达到 1.1 万亿美元，这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么企业套期保值的这个比例呢达到了 26%， 汇率避险首办户呢是超过了 2.9 万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水平，加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的一个保障。那么中人民银行呢，他们就将不断的优化跨境人民币的业务的政策，扩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重点经济体贸易投资活动中的人民币的使用，推动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那么积极建设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的 SIPS 系统。那么上半年呢，他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字，那么我国的跨境人民币的收付的金额是达到 20.3 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 16%。 那么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势头是相当的喜人。那么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呢将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好的， 维护。 感谢于省长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是，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争做人民城市建设标杆，文明杨浦，睦邻家园。 殷夫是中国早期无产阶级的杰出诗人和左联五烈士之一。1927年，他考取同济大学，在学校里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同学。此后，他积极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险恶环境，殷夫在白色恐怖的同济园里写下了《白花》《独立窗头》《孤泪》等诗篇，展示了他对革命胜利前景的畅想和渴望战斗生活的深切心愿。中共杨浦区委党校教师丁晨， 在同济大学，殷夫一边刻苦地学习德文，一边积极地参加各类进步学生运动，并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纸、笔、诗都是他投身斗争的有力武器。 1929年，殷夫在参加上海四厂罢工斗争中被捕，在狱中他面对严刑审讯没有吐露半点实情，被关押一个多月后终于获释。次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殷夫作为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积极为左联主办刊物写稿，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1931年，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反动派将殷夫秘密杀害于龙华监狱旁的广场。丁晨， 殷夫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位革命诗人。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听从党的召唤，自觉为革命去奔走、去呼号，时刻战斗在革命的前列。他的诗因此成为战斗的号角、前进的鼓点，鼓励了许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 殷夫的故事被这片土地永远铭记， 2021年3月，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学生爱国运动纪念馆正式启用，同济英夫班学员在这里开展共学党史忆英烈主题活动。英夫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坚定信仰，砥砺前行。 转型塑形起新城，五彩缤纷展新颜。上海湾区如画金山。 说起金山城市沙滩，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金黄色的绵绵细沙和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但如果有时间到金山，还有一处景观您一定不能忽略，那就是屹立在这片沙滩上形态各异的沙雕。金山城市沙滩值班经理崔晓松： 沙雕是我们金山城市沙滩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很多沙雕展览和活动，比如说今年中秋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了小小沙雕师亲子沙雕 DIY 活动，让小朋友们在沙滩上尽情地施展他们关于艺术的奇思妙想。今年国庆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红色沙雕展，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让游客通过参观沙雕展的形式，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感受革命烈士坚贞不屈、英勇奉献的大无畏精神。 丰富多彩的活动、常去常新的沙雕展览，让游客们的每一次到访都能拥有全新的体验。游客马女士： 金山城市沙滩上沙雕的展览区是我们一家人每次都会去逛逛的地方，而且这些展览的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换一换，我们每次来到这里看到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借用这种艺术形式呢，还可以让小朋友接受到学校里面体会不到的教育。比如说之前国庆的时候呢，我们去看红色主题沙雕展，这些栩栩如生的展品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 如今沙雕已经成为了金山城市沙滩的一处不可忽略的地标，人们来到这里徜徉在惟妙惟肖的沙雕群，感受海边的美好与快乐。而金山城市沙滩作为独属于金山的滨海符号，更已经成为了上海湾区的一张独特而亮丽的文旅名片。 全市参保人员，快来建行换领新版社保卡啦！惠民便民利民生，金融社保一卡通，8项费用全免费，现在还有好礼相送哦，共计20000份，先到先得，快来建行网点办理吧！ 东方美股，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股国际化妆品大会，10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股，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新的一天从光明开始，光明食品集团全国劳动模范玉飞坚守三尺柜台，将光明温暖传递万家，致敬光明劳动者。光明食品集团20万产业大军，为您打造高品质生活，因为光明所以温暖。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全方位助力第5届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员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